多年以后，有人告诉我他的遭遇，饱尝尘等过，残缺的他，破旧的轮椅，躲不过发弹，无情的逼迫。他不断地尝试寻找一份工作，却只能够换得现实的冷漠。夏日午后，他远离了街头，燃烧掉自己一把绝望的火。 残缺的我，也有生命。